做莫小诗的海外代理人，帮他提升知名度，把莫小诗的作品卖到国外去。哼，莫小诗的画儿在国内都卖不动，还要卖到国外。罗伟，你还是先帮他提高一下国内的知名度吧。 那是因为中国人不识货。 说实话，我现在啊，都快成莫小诗的粉丝了。我觉得他的水平是一流的，只是不懂得包装。莫小诗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代理人来帮他。唉，可惜啊。罗伟一番高谈阔论之后，突然话锋一转，发出一声长叹。可惜啥？童心，可惜你丢掉了一只潜力股。当年你们俩那是真正的郎才女貌。现在回头看，莫小诗还真不是一般的男人。哎，他身上有一种简单的纯粹，不锈钢材质做成的。不管别人怎么争名夺利，人家就是岿然不动，一门心思地画自己的画。这样的人很难得哦。童心打趣说，那你当年怎么不追他呀？ 人家满脑子都是你好不好？ 再说了，就算是当年他喜欢我，我也不会接受。莫小诗那个时候啊，有点迂腐，除了画画什么也不懂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只是现在看，他这种迂腐倒成了可贵的品质。童心不觉得有点幽怨了。迂腐也好，品质也罢，对女人来说，要的是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男人，要的是一份安全感。莫小诗是个不婚主义者，谁能安心跟他一辈子呀？罗伟盯着童心，哎，你不后悔？童心坚定地说，不后悔，一点儿也不。莫小诗在童心的心里，像一株自生自灭的植物，开过花，落了叶，终究是腐烂了。童心爱过，恨过，现在只剩下祝福。童心真心的希望莫小诗好，他若能有一番作为，也证明自己当初没有爱错。这是个痛快的下午，童心和罗伟促膝长谈，无话不说，从性生活聊到人生的意义，谈到动情处潸然泪下，意见不合时嬉笑怒骂。看似随意的聊天，在童心内心却泛起了层层涟漪。这样的谈话是一次精神复苏。和罗伟的对话让童心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完全沉沦，他对世界、艺术和人生还有自己的见解，只是跟罗伟相比，他那点见解有点微不足道。这样的谈话只能与罗伟进行，也只能在都城进行。倘若在义城的大街上，一个中学女教师和人谈论这些，人们会认为她精神失常。傍晚，童心和罗伟洗漱一番，在楼下吃了顿日本料理，然后精神焕发地走进国家大剧院。接下来的事情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落座之后，莫小诗带着一位姑娘 在童心身边坐下了。童心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莫小诗，莫小诗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童心。看到两个人的尴尬表情，导演这出戏的罗伟已经尴尬得语无伦次了。原本想给他俩制造点惊喜，哪想到莫小诗带着女朋友来了。和莫小诗简单的寒暄之后，童心就像雕像一样坐在座位上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和莫小诗说话不合适，不说话也不合适。过了十多分钟，音乐响起，童心才渐渐放松下来，心想自己孩子都上小学了，人家有个女朋友还不正常吗？但是莫小诗为什么要带着女朋友来呢？这不是诚心让自己难堪吗？对，都是罗伟搞的鬼。黑暗中，童心抓起罗伟的手拧了一下。罗伟趴在童心的耳边说，亲爱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回头再跟你解释啊。童心不理他，身边的莫小诗像一堵即将倒塌的危墙，压得童心喘不过气来。罗伟看出了童心的尴尬， 啊，童心，咱俩换一下座位吧，我跟莫小诗谈谈画展的事儿。 换了座位，罗伟坐在童心和莫小诗中间，两个人都松了口气。趁着黑暗，童心瞥了一眼莫小诗的女友，暗红色的棉布长裙，黑框眼镜，长长的麻花辫，一脸稚气未脱的书卷味儿，活脱脱就是十几年前的自己。莫小诗胡子长了，头发稀了，选择女友的口味还停留在十多年前。终于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，音乐会落下了帷幕。莫小诗的小女友意犹未尽地盯着舞台看演员谢幕，其余三个人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走出剧院。在剧院门口，莫小诗打了声招呼，便慌忙钻进了出租车里。罗伟赶紧跟童心解释， 亲爱的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今晚这出戏完全超出了剧本，我原本想给你们俩制造点惊喜的，让你们重温旧梦，哪想到莫小诗带个小女朋友来了。狗屁，什么重温旧梦，你们俩这是诚心让我难堪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不在意，我根本就没有把莫小诗放在心上，他带谁来与我何干。 童心板着脸自顾自地朝前走。 哎，你生气了？ 我没生气。 还说没生气呢，你看眼睛都气绿了。罗伟，你烦不烦呢？ 十几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有啥好生气的， 你再说我可真生气了。 好妹妹，生气就对了，生气说明你心里还有他，还存着那份真情。 无论现在怎样， 无论莫小诗现在身边是谁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曾经年轻过，有过一份美好的记忆藏在心里。哎，你不觉得很温暖吗？童心原本并不觉得伤心，但经罗伟这么一说，他倒真伤心起来。 看他这样，罗维赶紧说， 行了行了，别真伤心啊，当年是你甩了人家，又不是人家甩了你。 我是苦我自己，苦我们女人，花开花落就那么几年，一转眼的功夫就成了黄脸婆。再看看男人，只要有本事，无论多大年纪，身边都可以有个20多岁的小姑娘，在他身边又能怎样，装在心里的才是不朽的。我看得出来，莫小石心里还有你。 何以见得？ 他一见你就一脸懵，刚才离开时也是落荒而逃，如果他心里没你才不会这样呢。 心里有我能怎样，没我又能怎样。 童心此言一出，罗维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安慰他了。第二天，童心要回义城，这短暂的相聚像一场梦，如泣如诉，一真一幻。见了闺蜜，见了初恋情人，他们都活在自己的记忆里，也活在逼真的现实里。只是彼时是彼时，如今是如今，见一面只是彼时美景在当下生活中投下的倒影，他们都要回到各自的生活中。罗伟还会随性的飘荡，莫小诗还会执着的探寻，而童心自己则要回到那个弥漫着颜料味的画室里，回到那个铁屋子一样的小城市去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赵志平怒不可遏地说， 简直愚蠢至极。 赵修齐坐在一旁默不作声，他为儿子的错误感到羞愧，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。赵腾飞唯一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地接受批评。赵志平问， 孩子几个月了？ 7个多月。 赵腾飞低着头不敢看叔叔。吴美英说， 打胎已经来不及了。 来不及也要打。 腾飞呀，腾飞， 你的心可真够大的。 7个月了，你都一声不吭。 如果纪委不把这事反映到我这里，你还打算一直瞒下去是吧？你能瞒到什么时候？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。梁元说他会把孩子打掉，我就没放在心上，哪想到他跟我没说实话。 你可真行，让人家自己去把孩子处理掉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啊！ 听赵腾飞这么一解释，赵志平更加生气。 你回来时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我说做公务员一不能贪财，二不能好色，只要这两个错误你不犯，别人再眼红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你倒好，不光犯了错，还犯得很低级。 吴美英说， 行了，说也说了，骂也骂了，眼下最要紧的是 怎么处理后面的事？ 赵志平指着赵腾飞的鼻子说：“还能怎么处理？尽快把孩子打掉，去省城医院做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腾飞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以后不许再和那个护士来往。” 哎，这孩子怀在人家身上，你让打掉就打掉啊，人家要是愿意打早去打了，能等到现在？我听说这个梁元也不是啥省油的灯，心机深着呢。 吴美英知道这件棘手的事早晚得他这个做婶子的去处理。赵志平的情绪平复了一些。 这事儿你去处理吧，别让腾飞出面了。和梁元谈一次，看他有什么要求，只要能把孩子打掉，不再制造什么不良影响，什么都好说。可以补偿梁元一点钱，他要是在工作上有什么要求，也可以答应他。 赵志平心想，这也不是什么稀奇事，每年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只要能把影响控制在纪委这个层面，就不至于影响到赵腾飞的前程。吴美英问：“ 这个梁元是啥态度啊？”“ 他不愿意打掉孩子，他说孩子生出来他自己养。”“ 看看，我猜就是这样，这样的女人可没那么容易妥协，她才不会跟咱们谈钱呢。” 赵修齐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。现在他心里装的不仅仅是对儿子的愤怒，对弟弟的愧疚，他心里还想着梁元肚子里的孩子。 医生判定童心不能再生孩子以后，他们老两口还一直心存侥幸，希望童心的身体能够恢复，再给他们生个孙子。虽说多多聪明伶俐，可毕竟是个女孩，再过十几年多多一嫁人，他们老赵家就算绝后了。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赵修齐。 腾飞，那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 梁元说是个男孩。 吴美英听出了赵修齐的意思，这心思和他的不谋而合。老赵家不是想要个孙子吗？现在这孩子已经有了，再过三个月就可以哇哇大叫了，为什么要拿掉他呢？ 咱们这些大人呐，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，咱们在这里讨论如何拿掉那个孩子，谁知道那孩子是怎么想的？那孩子可是你们赵家的血脉，你们就忍心这么草率地把它拿掉？ 吴美英的话让赵志平有些意外，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这种事情只能这样处理，难道还有第二种选择吗？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